候看是 OK 吗？ 我不知道。 你喝酒，喝酒， 要喝一些。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 干杯，干杯。OK 的，现在目前非常顺利，非常顺利。切。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第一集的 Podcast。然后我今天邀请到了我的朋友咪咪。 Hi， Hello， 大家好，我是已婚29岁，还偶尔玩交友软体的咪咪。 对，老公就是很 OK 这件事情。 对啊，他 OK 的啦。 那我们等一下还会就聊聊我们。就是我们两个在美国 dating 的经验，然后还有我们两个各自对交友软体的想法，因为我们有点算是不太一样，就是你喜欢，你觉得交友软体是一个对你来讲找另外一半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 但是我就是我不太喜欢用交友软体。好，等一下会讲。你觉得在你 dating 的经验，你有没有觉得就是美国人跟亚洲人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觉得多多少少有吧，我觉得对于看事情的角度来讲，一定会有相处上面、文化上面一定会有分歧。可是我觉得，如果怎么讲哎，看，我觉得是看，真的是看个人。如果你遇见是对的美国人的话，就是他们其实跟台湾人也都是一样的。因为有些台湾男生现在来说啊，就是很多男生也崇洋媚外啊，所以他们就常常也会就是照着别人怎么做，然后就会去学。所以我觉得现在台湾男生跟美国男生其实是差不多的。 多对。那你有没有就是在交往以上，然后有跟台湾男生聊天，跟美国人聊天？你觉得聊天的方法，还有他们约出来的方式，你觉得差不多吗？还是不一样？ 我觉得有一件是台湾男生很黏。就是台湾男生会比较黏，就是如果他真的喜欢你，觉得你很正或干嘛的话，他会一直就是不断的约你出来。可是我觉得相对好像外国人男生的话，他们会比较就是含，就是也不是含蓄，就是耍酷一点，所以会让你觉得你自己上钩，反而是就是你会想要去联络他，而不是他。就是他的， 我觉得这种方法很好，就是有点像钓鱼。 对， 然后女生就会觉得说， 就是、 啊，他到底有没有喜欢我？然后就想跟他联络。 没有说今天怎么对我这么就是热情，可是隔一天又怎么又那么冷淡？然后女生就会觉得，就是被勾住了，你知道吗？觉得他们很会用这一招。可是台湾男生就是柔情派，对， 他们比较认真吧？ 对， 可不可以分享你一个你觉得最特别的经验？你曾经就是真的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一个男生，然后约出来？ 好啊，可以啊。那可能就要讲，就是， 对啊，这是在美国还是台湾？ 只是我这原本在美国嘛，然后所以我最近会，这不是最近，2017年。两年前嘛，三年前回去的时候，就是有用 Tinder， 可是我那时候已经结婚了，可是那时候想法其实是很简单，就是只是为了要你知道训练我的英文，让我不忘记我的英文。好啦，可能也有一点就是想要 attention， 就是。让别人 那时候 Jason 没有给你 attention， 就是觉得自己魅力没了，你知道吗？就结婚了之后，你就同意跟一个男的在一起，你就会觉得哦，好无聊，就每天都一样的，你就会想要尝试看看不同男人的肉体。 我跟你讲，大家真的不要学， 不行。所以我就想说 ，OK， 回台湾。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我哥他们也在玩，你知道吗？然后那时候是聚在一起，然后我就跟一群就是年轻的人在一起，然后我就说哦。我要玩，所以我就加入了。然后那时候是也开放男生女生，就在上面就遇到了一个法国人，对。然后他就是他们也是有女朋友的，然后呢，可是他跟女朋友不是很好，然后他为了他女朋友从法国来到高雄，然后那他们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应该如果听这个 podcast， 他应该会知道，就是高雄有个瑞丰夜市。然后他们是好像他们名字还蛮臭的吧，我觉得就是有一群法国人在那个瑞丰夜市里面卖甜点，就是认识他们，就是我认识其中的一个法国男生。 我记得有一个有女朋友耶， 他那是他老婆 哦，他老婆，他有在玩交友软体那个， 他没有那个，他没有那个老板，就是 own 那个甜点的那个男的，他没有玩，我没有遇见他，我是遇见他的他雇的一个法国人。然后我也有去他们家，所以我也有看过那个老板他的老婆，就真的是 Oh my God， 就是很呀。然后反正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会就是常常一起出去玩，因为聊天嘛，就是 用就会用英文，因为我为了要那个。然后之后我有带我朋友认识他，然后就是他还有传就是他的下体照啊什么之类的。 天哪！ 对，然后他就是会很想要进一步，就是你知道做爱啊或者干嘛，嗯。可是就是我会，因为我对他没有感觉，就是 他只是想要玩 nice thing 那种。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是想要一个感情，就是他是真的很希望，就是他很喜欢。我觉得他是那种有 yellow fever， 就是 喜欢亚洲人。 对，然后所以他就是真的很希望，就是能够有就是一个亚洲人，然后他可能觉得哦哇，就是怎么会遇见一个就是这么开放的人？因为他们跟他们 hang out 的时候，他们就有讲，他们就说天啊，就是他们是就是看。跟他老婆比吧，可是我就觉得，哎，反正他们那个故事也很复杂，他们之间有一个故事，就是好像他老婆是消失这样子。 可是你是他发给你屌照之后，然后你还跟他见面，还是 没有？就是之后，就是我们都已经是朋友，可他就是很想要进一步关系。对，可是我就跟他讲说，哦，我就已经结婚了，我就是对你没有感觉，我就是跟你聊天，就真的只是把你当朋友。 其实我不太喜欢就是男生，然后在网络上发他什么比较私人的照片，因为有一次我是在玩 Snapchat，然后我认识一个男生，我朋友介绍，然后他也就是发给我，我不知道他要秀什么，反正他就是穿着内裤，可是就是有拍到那边照片，不会喜欢这种感觉，我就觉得。 很不尊重嘛， 对，我觉得很不尊重。不过他事后有跟我道歉，然后我们之后还是有出来，就是有约会，所以就还好。 他是因为他是说他没有割包皮，然后我也蛮想看没有割包皮。 这是你的问题好不好？你这个已婚妇女。 哎、欸，我从来你有看过没割过包皮的鸡鸡吗？ 是没看过。 对呀、啊，所以就觉得哦，还蛮 新鲜的。有觉得哇哦， 就看到就觉得好丑，就是 哦。没割有什么好 show off， 就是有什么好炫耀，没割高包皮， 而且他也没有肌肉，所以我也不懂，男生可能就要请他们自己。 而且我觉得最劲爆的点是 Jason 那时候跟我讲，就是你老公他事后有发现你在 Tinder 上， 哦， 你要不要讲一下？ 哦，那是他，其实不是他发现，是他妹妹，他妹妹有在玩，然后他妹妹也是一个美国人嘛，然后他妹妹就是发现说在滑Tinder的时候发现说哦，就是他会给你看你的好友里面谁有玩Tinder，就发现我的照片，然后他妹妹就发给 Jason， 然后就说哦，你们两个是发生什么事了吗？然后就 Jason 就说，因为他就是那时候不知道，所以他也蛮惊讶的， 对， 然后他就故意还骗他妹妹说哦，对啊对啊，我知道他有在玩，我知道他有在玩。结果他之后就打电话，马上打电话来跟我讲说，你是不是玩 Tinder？ 然后说哦，对啊，就是我那时候还有说谎啊，因为就是不想要造，就是你知道吵架或干嘛，所以我那时候也没有讲实话。 哦，你是，所以你刚刚讲说哦，我没有在玩吗？ 我就说我有在玩，可是就是玩的原因是被逼迫，就是我说哦，是因为我跟我哥他们鬼混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在玩，所以我就觉得我也要玩一下。 所以他现在还不知道真实情况？ 没有，他知道啦，只是他好像不太，我忘记我没有跟他讲说我有看到他的屌屌，就是对， 这种事算了，不用讲了，真的不用讲了。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就是亚洲人很容易会，我不是指全部亚洲，但是少部分的一些亚洲人，他们会很 care 女生，比如说我还知道男生会不想要你穿太露，他觉得只有我能看到。那如果我跟你出去，你可以穿那么露，但是如果你单独出去的话，你不可以穿这样。 不行，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觉得女生自己就是个体， 对啊， 就是你今天想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就是你想要怎么样表达你自己是你自己的权益，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去听男生的。 有没有就是曾经就是跟别人出来，然后结果你发现对方只是想要跟你玩玩？他 我觉得很多吧，我觉得很多男生就是只是约出来打炮的 啊。那你有办法在交友软体上区分吗？就是觉得说，哎，他到底是想玩玩还是？ 其实我觉得可以耶，我觉得其实女生通常自己都会知道。 对， 我觉得就是一个男生是不是真的喜欢你，还是就只是想打炮，其实女生自己心底里面基本上都是知道。我觉得常常我们会自己去骗自己说啊，可能这个男的只是这样讲，他并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其实女生自己在就是想太多，或者说有点就是让自己可能因为太喜欢那个男生。 可是很多男生嘴巴就很会讲，就说没有，我对你是真情的。其实他同时跟很多女生一起。 对，那可能就要看你自己的心态，你自己心态要就是调整好，因为大家都是出来混的， 大家出来混。哎、欸，可是我真的有一些朋友，就是真的在交友软体上，然后 到现在也都很稳定哎、欸，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这样，然后到后来还结婚什么的。 对啊， 因为我以前那时候我还没有来美国之前，我会觉得玩交友软体是一件我比较想要现实中去认识。嗯，你以前会这样觉得吗？ 好像从来没有， 真的、哦、 因为我其实，所以我也不知道，因为像我表妹也是啊，我表妹也是就是玩交友软体，然后就是也是结婚了。对， 你知道我第一次玩交友软体超晚的， 怎么说？ 我是那时候跟我前男友分手的时候，然后我就去跟我朋友讲说我好难过什么什么的，然后我朋友说好，那你来找我，所以我就去圣荷西找他，然后他就说你跟我玩交友软体，他 就这样保持一场怪，他就逼我玩交友软体，因为他在上面认识很多男生，然后虽然最后他们没有在一起，但是他们都还是朋友，然后我也有跟他认识的那些男生一起出来，就是都人都很好，然后长得很帅，然后说那我也来玩一下好了。 对， 然后我那时候玩的时候就是有跟一些男生就是之后有出来， 对， 可是玩到后面我就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交友软件上面他们会把自己讲得太好了，然后你后面持续相处的时候就觉得就是因为他们前面讲太好，后面就是你的期望值就是会整个掉下来下降。 可是我觉得跟现实就是你像现实遇到的人其实常常也会是同样的情况，就是你可能一刚开始遇到这个人他可能把自己讲得很多好多好，或是演得多好，因为通常第一次见面都会你知道大家都有所保留，所以我说就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因为像我其实很喜欢去夜店， 对 我很喜欢， 他超爱去夜店的哦 我很喜欢去夜店玩然后就是跟一群朋友，对啊，所以我就会觉得很多夜店男生就是其实跟交友软体是差不多的。 然后还有一点我不喜欢用交友软体的原因是因为我很讨厌回讯息，就 even 是朋友的讯息我都很懒得回，所以其实我现在手机上都还有交友软体。 那打电话咧，不是也会有人打电话吗？ 打电话的话我 OK， 我宁愿打电话，但是因为那个 app 上面是不能打电话的，只能用聊天的，所以我很不喜欢。然后我虽然现在我手机还有那个交友软体，但是每天都还是有男生，可能新的男生会 text 我，然后我到现在就可能都只有看，我不会去回。 那如果超帅天才嘞，你会 可能 回吗？ 偶尔会回一下吧，可是要持续聊天，我觉得好累哦，因为我每天还要很就是做其他事情，我不知道我不喜欢。那你要讲一下你为什么喜欢 交友软体吗？ 对， 我就觉得很方便啊，就觉得如果你今天做，像你今天做什么事，你很无聊或很孤单的时候，你看一下手机，就是都一定会有一个人在那边等着你回你的讯息，然后就会觉得。因为毕竟从你知道台湾出来国外，就是都一个人在外面，就会有时候会觉得很想家，然后就是都一个人，你会觉得没有什么朋友，有的时候 对， 所以就会觉得哦，其实交友软体可以就是弥补自己心中里面的一些遗憾或是出口这样子。 那在你结婚之前，你有没有在上面认识，然后真的有交往的？ 好像没有感觉大家都是出来。然后聊聊天， 你们彼此都没有想要进一步？ 因为其实好像我来美国基本上都是去夜店比较多，就是比较不太会用交友软 体。那你有没有在夜店认识男生然后变成情侣的？ 有啊有啊，就是在 Jason 之前，在我老公之前，就是他是一个律师，然后他那时候刚可能好像刚从律师学校毕业吧，然后我跟我朋友在一起，但是很烂的，他很烂，就是他那时候我们两个刚开始是有来往，就是只是在 dating 嘛，然后我还有让他来我们家之类的，然后他看到我 roommate， 你知道他跟我 roommate 说什么吗？他说要不要一起来3P？对啊，所以就是、 okay. 然后所以那时候 你有答应吗？ 没有。 你说 sure come on。 就没有答应，可是他那时候我就之后就遇见 Jason， 所以他们两个其实中间是有重叠的。 Jason 知道吗？ Jason 知道，所以我老公他是知道，就是他那时候我们两个见面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俩是他是一见钟情，我跟我老公，所以我们、 那个故事非常 romantic， 给大家讲一下， 在星巴克认识嘛、然后那时候其实是我那时候他就跟我问我说就是就是要不要交换什么之类的，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的交友状况是很复杂，就是 complicated， 对， 就是美国人他们都会说 complicated， 然后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知道是有点你知道复杂，所以他那时候其实知道，然后他也有等我， 然后那时候我就有回去，就是跟我之前那个男朋友就说，嗯，就是我觉得你跟我之前就是玩玩，就是 所以你在认识 Jason 之前，你还没有分干净？ 没有哎、 欸，哦， 基本上就还是可能打个炮啊，或什么，嗯、就是 利彼此利用一下这 样。对啊，然后之后分干净之后，他也是常常会割割底，我觉得还蛮多。美国人都会这样吧，就是、 嗯、因为我遇到的美国人就是比如说他刚开始前面要对你展开攻击的时候、嗯、然后如果我的感觉就是嗯、你不可能有任何机会、嗯、其实他们就会停止了、欸、其实他们蛮会看脸色的啊， 会吗？ 对，帮我分享一下我之前就是我现在、嗯、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然后就有一个男生、 嗯、 他为了来找我玩、嗯、然后他就开了两个小时的车来找我、嗯、然后晚上就跟他去什么酒吧玩、嗯、反正就是蛮开心的一个晚上、 嗯、 晚上就对、 嗯、 然后到后来他晚上就是有跟我坦白他对我的感受这一切、 嗯嗯、 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很坦白跟他讲说我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嗯、 什么，但我没有跟他讲太多原因，我怕伤到他嘛，然后结果隔天早上他走的时候他就有 text 我、 嗯、 然后我一句话都没有回他、 哦、 然后他之后又再 text 我一次、 嗯嗯、 然后我又没有回他、 嗯、 他其实自己都知道了，所以我们到现在都没有联络了 啊、 哦！而且其实我们还有共同朋友， 哦、 所以我们还有可能遇到，应该还好吧？但比如说，你看，你说你那时候八个月不是 date 过二十几个男生吗、 嗯？ 那你有没有曾经就是因为投入太多感情，然后就发现对方只想跟你玩玩？ 有啊，这 很 超多次的， 超多次。 哦，跟你讲一个最经典的，好了， 好好好， 就是有一次，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那时候我们是在语言学校认识的， 嗯， 然后她是一个日本女生。然后呢，我们就他那时候跟我朋友在一起，就是跟一个阿拉伯的小弟在一起。然后那我本来就知道那个阿拉伯小弟，因为他是我朋友，所以我知道他就是玩他而已。然后我那时候也有跟我朋友讲说，哎，就是不要太认真，他不可能的。然后、 嗯、 那时候他就失恋了嘛，因为就没有在一起。然后、 嗯、 那我们那一天晚上就一起去夜店。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好，在这个夜店里面，你就挑一个最帅的，就是最帅的。 嗯、 然后呢，他就说好。结果你知道他一挑到那个 Abercrombie and Fitch 的 model，、 哦、超帅， 就很帅，真的很帅。然后那时候我就帮他去搭讪，然后呢，就搭讪竟然还成功了。 哇！ 然后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话，然后他那时候以为是我对他有兴趣，我就说没有没有没有，是我朋友想要跟你就是跳舞或干嘛，然后他真的就是搭上线，然后就那他就有一个朋友， 嗯、 然后哦，记得他名字超清楚，他叫 Chris， fucking Chris， 他很贱，然后反正他就长得也还 OK 啦，就是还 OK， 然后呢，他那也没有跟我太多的互动，然后其实我那时候蛮尴尬，因为我跟他就是我们两个女生而已， 嗯， 那他。就蛮尴尬，然后我就也就自己跳舞咯， 对， 然后那他的朋友也在那边，说我们就一起就之后就开始慢慢一起跳舞之类的， 嗯， 然后也没有讲什么太多话，然后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就说，哦，那这样子我们就载你回家， 嗯哼， 然后我就说 OK 啊，就省下计程车钱，他就说要载我们回家， 回他家还是 回 你们 家、 okay、 他要载我们回我们家，然后我就说哦 sweet 省下计程车钱，老娘正穷，然后就在刚好就 OK 带我们回家，然后呢，我那时候刚好有养一只狗、 嗯， 然后我就借机，因为我知道我朋友鸡鸡养，就想要啊，然后他我就知道他你知道有意、 欸， 然后呢，我就说哦，我就问他们两个说，哎、欸，我要上来看我家的狗， 我们 smart， 对，然后他们那两个男生就说哦 OK 啊，所以他们就真的上来我家。然后我那时候还佛心大发，我竟然把我的房间让给我朋友跟那个 model，、oh、然后那就剩下我跟他朋友在外面。 对。 然后结果我们两个就玩狗聊天，然后之后那个男生就问我说：“我可以亲你吗？”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 嗯、 你知道，就只是 make out，OK，、 okay. 对对对， oh. 就摸来摸去。Oh. 然后就正当他已经把我衣服都脱了、哦。就是上衣而已啊，然后要解我的胸罩的时候，他就突然停住了，他就说：“哦，我觉得太快了。” 哇，他会觉得太快， 就你是不是觉得哇，这个男生是不是？然后我就想说中了，然后我就说：“哦，对呀、啊，就中一下矜持。”然后呢， 我们俩就继续聊天，然后他就说哦，那要不要回你房间就是睡觉， 嗯， 所以我们两个就真的进了我房间，哦，然后都已经全黑了你知道，嗯，所以我其实没看到什么，我们就两个就睡在地上，然后隔天早上就是还很像电影情节这样你知道，哇，哦，早上一醒来，然后那男人就躺在你旁边看着你，然后他刚好脸上有一个疤，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哦，男人有疤， 是不是？ 哦，那时候我就看他眼睛眼角有一个疤，我就说，哎，你的眼角发生什么事？然后他说，哦，没什么，小时候受伤之类的。然后反正两个就一切都很正常，都很美好。然后呢，就他们就要走了， 嗯， 然后我们也送他，然后那个男的还跟我就说，哦，我会再打电话给你，我会约你出来干嘛干嘛。然后你就觉得希望来了，嗯，我是觉得他是故意的，就是他还故意就是有一个西装夹克， 嗯， 就留在我家，然后明明就挂在旁边，所以女生就会觉得，嗯， 他是故意要借机会回来， 绝对是故意的，嗯， 没有， 哈，他真的忘记， 没，他真的，真的可恨的一点，你知道吗？之后他就整个消失， 联络不到人吗？ 联络得到人，可是就是。非常的冷淡，就是很诡异，然后他还说什么哦，他要去打篮球什么，因为我看到他夹克忘了嘛，然后我就想希望他记得，可能我也怕忘记，我就说哎，你夹克忘了，要不要回来拿这， 嗯， 他说 OK 都就是不用担心，然后呢他就是还去跟朋友打篮球啊，看篮球赛之类，然后我就说哎，那你要不要就顺道的时候就是记得把你货要带走， 嗯， 就整个就是消失， 他就不来拿就对了， 就不见了，这个人就不见了，然后那时候就心想说妈的，我是怎么是发生什么事了吗，哦，就很诡异， 哦，但是你就是头还 尴尬，你知道这，对，我那时候就头下，然后就更尴尬的是什么吗， 嗯， 结果过隔几天吧，然后我们又去同一间就是 bar， 嗯哼， 妈的 fucking Chris 他在那边， 啊哈， 一样，然后哦超尴尬，然后因为他那个 model 的朋友就在那里，然后 他 就看到我，对，然后他就看到我，然后他就说他就叫我，然后我就说嗨，因为就已经很尴尬了，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嘛， 嗯， 然后他就还装作一副你知道美国人那种， 对啊， 没有什么， 嗯， 屌事发生的，然后就说问他就说 Chris 在哪里，然后他就说， 嗯， 哦 Chris 没有来，他说他等一下会来， 嗯， 然后结果就尴尬，然后之后就看到 Chris，嗯，然后我也不想理他，你知道，我就直接甩头我就走掉了，然后就很尴尬。 现在之后你们都没有联络了？ 就没有啊，因为就很尴尬， 嗯， 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你想说，梦境般的白天就这样， 哈，就这样完美的一晚就没了。 对啊，就很诡异。 哎，那你遇到都还不错，哎，就没有骗什么的耶。 对，有啦，我是有，因为我有 one night stand， 可是那是我自己愿意，嗯， 对啊，那就还好， 对，那也不算骗，因为是我觉得， 对对对， 哦，我就是想要把我第一次随便给一个人， 哦，那是你第一次， 对啊， 这可以放进去吗？ 可以啊， 那现在的人就是觉得，哦，我就是想要体验那个感觉看看什么的， 我是觉得我宁可，我那时候原本是想说我宁可怎么讲呢，不自己给掉，就是我不要受伤去给一个我自己真心喜欢的人， 嗯， 然后伤得很惨，然后觉得自己好像一半的自己遗失了， 对， 所以我就觉得哦，那宁可我就是直接就是， 嗯，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啊， 我随便掉就 OK 了，就是我给，也不是随便掉， 嗯， 就是我愿 意，你愿 意 就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进入一段感情真的不要投入太快， 对， 因为男生真的很多都很会花言巧语， 嗯， 然后女生就是一个很容易心软的一个， 对， 一个动物，你知道吗？ 真的。 所以像现在这么多人在玩交友软体， 嗯， 你有没有什么意见？你觉得，就是，哦， 嗯， 就是你经验这么多，然后 嗯， 叫大家眼睛放亮一点，什么 tips 什么之类的吗？ 嗯，我觉得我的意见很偏激。 嗯，没关系。 就是像你刚刚说的， 嗯， 我会觉得谁先放感情，谁就是输家。 嗯， 所以通常如果一刚开始的话，我是不会就是完全，我知道很多很多很多人就是感情非常专一，他可能一刚开始马上就投入只在几个人一个人之中，像我有个朋友他是这样，然后我就会觉得，嗯，就是你也听过风险吗？同一个鸡蛋不要卖， 嗯， 你知道， 同一个篮子不要放全部的鸡蛋， 对，就是，嗯，要放在分散风险，其实爱情跟很多事情都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嗯， 就可能看你自己吧。如果你愿意，我是觉得女生不要怕，不要害怕受伤害， 对， 然后就是 勇敢去尝试。如果你今天真的喜欢，那你就豁出去。 对啊，就没有说一定要男生先主动。 对， 有时候我觉得女生你也可以先主动。 对，我认同。 对， 对啊。 那好，那谢谢今天咪咪来到我的 podcast。 不会不会。 好啦，在节目的尾声，祝福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 Mr. Right。 有咯。 然后我觉得就是真的不要急，因为有些人就是很急的要找另外一半，最后就是找了很多你知道渣男垃圾什么的， 明确勿乱。 对，重 玩玩就好， 重质不重量。真的是这样。如果你要玩那你就玩。 对，真的。 对， 对，而且不管是什么管道，像交友软体啊、联谊或者是朋友介绍，没有哪一个方法说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你不要去用那个交友软体，我觉得不好。我觉得 看个人， 就是真的看自己适合什么。 对，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要多多尝试。然后之后在我的 podcast 都会以比较就是像轻松的谈话，像今天像跟朋友聊天的方式来录制。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或想法的话，欢迎 email 给我，我的 email 是 ac@alicechanx.com。 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集的内容，那我们下集见咯，拜拜 拜拜。